这个应然和实然的这个划分，实际上是西方的这个道德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其实是从休谟来的。但是休谟其实本来没这个意思啊，他讲的什么呢？就是说 what is 就是是什么，跟 what ought to be 应该是什么，是两个问题，是两种问题。那么呢，他在此呢，就是为了做一个划分。什么划分呢？他认为 what is 是理性所能认识的， what ought to be 是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这个前者是这个实然的东西，后者是应然的东西啊。他认为应然的东西，也就是道德，是理性不能认识的，而是什么呢？感性能认识，就是情感。至于这个道德这个道德律令、道德原则跟理性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一个关系，那么我建议你可以读一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导论》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但是呢，这个东西到了后来就被人解读成另一个样子了，尤其是在康德那儿，他就把他这个受这个休谟的启发，他就又把这个问题给细化了。他把前者当成是理论理性所能够讨论的东西，就是自然哲学，而后者呢，应然问题呢，就是指的是道德哲学。而道德哲学不是由情感来认识的，而是由这个理性来认识的。那么对于这个倚天屠龙记这个兄弟他所问的这个问题，我做一下回复啊，就是实然这种道德是从哪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下，什么样的道德是实然道德。所谓实然道德，其实就是指我们社会上、我们现实中所遵循的那种道德原则。比如说在公交车上你要给老人让座，这是一种，其实就是一种社会风俗，它就是一种实然道德啊。但是这种实然道德不一定是应然的，不一定是应然的。所以呢，应然道德这个里边跟这个实然道德它就不太一样。实际上的道德就是实然道德，它并不一定完全是合理的，它有可能是经验性的，就是从风俗、从习惯过来的啊。这个人类的这个无数年代，这个一个族群在无数年代里边历史中所形成的。而这个应然道德呢，应然道德指什么呢？就指的是道德律令，也就是道德的原则。这种原则是超越性的，你也可以说它是神圣性的。这种东西就是基督徒所讲的从上帝那儿来的道德。但实际上通过康德哲学的分析，我们知道它完全可以从理性那儿拿来得来，而不需要从上帝那儿得来。如果我们运用这个奥卡姆剃刀原理的话，也就是说你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个原理的话，你可以说它是从上帝那来，我也可以说是从理性那来。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的话，上帝就成了一个没有必要的玄设，明白吗？就是说应然这个道德律令这块呢，从康德的哲学来说呢，它是叫做什么呢？它是跟理性相关，叫做什么理性呢？叫实践理性，你也可以叫做价值理性或者道德理性。其实跟理论理性呢，康德说了，其实就是同一个理性，但是他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人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做不同层次的思考，得出的是不同的东西。那么对这个实然的现象世界，你做的这种理性的思考，它的结果就是科学。而对应然问题，也就是人应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对这样问题的思考得到的就是道德哲学。对，我知道肯定你是不同意的嘛，因为他的结论跟你所喜欢的结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去了解的话，你首先应该去了解，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的话，你首先应该去了解它。这个秉承于基督教这种信仰的道德观念啊，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绝对主义。绝对主义就是不能搞相对主义，怎样都是对的，那不行。但康德其实跟你们一样啊。这个倚天兄弟，你说那个理性是 理性是怎么着？是从道德出来的吗？我认为是道德是从理性出来的。如果你觉得理性是从道德这出来的话，这个怎么理解呢？你说人是上帝所造的，然后一切就理性也好，道德也好，都是上归于上帝。这从宗教，从你作为一个教徒的角度来说，毫无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来说，就毫无意义。对于康德哲学呢，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下那个利奥施特劳斯，也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之父嘛，他的一些东西，他对康德呢，我认为有一些误解啊，他把他这个很多东西他是看不到呢，还是没看懂，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确实他写的是错的，比如说他把康德的这个道德哲学归于，竟然会归于什么呢？归于相对主义。如果你对康德哲学有一点了解的话，你都会知道康德的那个道德哲学叫定言命令啊，那是绝对的呀，那是绝对主义的道德观念啊。没有了，我说的法治是基于道德的，那怎么能是工具理性的法治呢？就是说理性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理性，它有两种表现，应该说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道德理性。你所指的理性只是指第一种理性而已。而从哲学上来讲呢，这个道德它可以与上帝是解绑的，可以是解绑定的，可以是不绑在一起的，结论上是一样的呀。只不过呢，康德的东西是可理解的，它是出于信仰，出于这个理性，而这个宗教的东西是不能，其实说实话是不能深入去讲理，从理性的方面讲道理的，需要信仰，对吧？对呀，一个社会当然要保持一个恒定的道德了。这不是问题，你这个抨击呢，可以拿去抨击相对主义，但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恰恰是一种绝对主义。我前面说过了，连施特劳斯在这儿都出现错误。这么说吧，法国思想启蒙思想家还吃面包，是不是？那么所有吃面包的人都有错误呢？你不能说法国思想家他这个道德是，他这个是理性主义，他是搞了，他是崇尚理性，然后你就觉得只要崇尚理性的都是错的。这是很多保守主义怎么说呢，对于理性主义，这个大陆理性主义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你觉得没有相对主义的问题啊，那咱就不谈这个问题。如果你只说来源的话，你认为来源是上帝，我认为来源可以是，至少可以啊，是理性，有道德就可以了呗，你信仰道德不一样的吗？我说的这种道德跟儒家那性本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能够挂钩的地方啊，你怎么能理解到那儿去呢？这样的东西才有什么？才有超越性。这个《倚天屠龙记》兄弟，我讲的不是道德实现，我讲的是道德判断。首先这里这概念就错了，我讲的不是道德实现，道德实现是要交给法的。对啊，你说的是人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帝，这对于你基督教徒来说才成立。而从这个比如说康德的纯的理性批判的角度来说，上帝造人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既然是事实判断，就需要给出经验性的证据，而不只是逻辑推理。但是这个经验式的证据给不出来，所以它只能是一种信仰，你信 OK， 别人不信也 OK。 如果你把这个一个社会的道德归于每个人的信仰的话，那跟儒家有什么区别呢？儒家就是那么干的，修身嘛，信仰就是这样，信仰就是这样，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你首先得是经验无法这个证明的东西才能够涉及到信仰。如果是经验能证明的东西，比如说一棵树它有多少片叶子，那就不涉及到信仰了，因为到底有多少片大家数一数都就知道了。只有超验的东西才能够信仰，而且你可以这样信仰，别人也可以那样信仰，还有人可以不信仰。就说你这种思路，就说让一个社会，如果一个社会要想要有一定道德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信仰，每个人都要有道德，这个思路跟儒家是一模一样的，修身嘛。这就是最大的误解了，基督徒总以为没有这个上帝的没有上帝的支撑的话，道德就没有这个恒定性、绝对性，或者是没有支撑，不是那样的。 康德的道德哲学一样是可以有支撑，有神圣性，有绝对性的，这个支撑就是理性，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呢，说道德源于理性，这是法国思想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一种思想，这是不对的。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很大多数都是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但理性主义者包括斯宾诺莎，包括卢梭，这些人怎么办？他们把这个比如说人权，他都是推向上帝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道德啊，人有道德的这种认知。尽管比如说我去偷一个东西对我有利，但人知道偷东西是错的，这是人跟动物的最大的区别。动物无所谓偷，因为它本身就不知道有偷这种东西，有偷是不对的，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所以说道德才是人区分于动物的这个普通动物的最重要的这个所在。这个教徒们很多时候都是犯这个错误，就是以为只有宗教才有超越性，那是不对的。这么说好了，就是儒家所说那个人性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它是处于时空之中的，而康德的那个理性呢是超越时空的，叫什么呢？叫先天。我们现在译为先天，以前你也可以译为先验或者超验。比如说一组基本的道德判断，它作为什么呢？作为法理，或者说作为法理的原则。法律通过就是说基于这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去做立法，然后由法律的实施来迫使社会，或者说让这个社会实现出道德来。没有什么走不远的问题啊，就是说道德这个东西它必须是超越性的，可以说先天，也可以说先验，你可以说超验，因为至少怎么说，咱们不想把它学术上的话语弄得那么清楚吧。但是问题是不是只有这个宗教信仰才具有这种先天超越性啊？你的思路不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要提高，社会要好，然后就要每个人都要信仰嘛，都要信嘛。儒家的思路是一样的，都是要每个人提高他自己道德品质，修身嘛，这不一样的嘛。当然了，人当然是有作恶可能性了，所以要法治嘛。你到底要谈什么呀？咱们不是要谈道德吗？道德是从哪儿来的吗？你又谈到法治，我不是一直在讲法治吗？什么叫世俗的法治呢？我所说的法治是要有道德基础的呀。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们的思路是一样的，你们希望一个社会变好，都是从个体的信仰、个体的思想的角度去搞。儒家是从个体的道德提高这个方面来搞，你们是从个体的信仰这个角度来搞，这都是一个素质论的一个思路嘛。倚天屠龙记兄弟，你所批判的那种法治叫什么呢？叫现代性，就是不讲，就是说法律跟道德脱钩的，那叫法律实证主义，那是靠不住的。我倒反倒觉得基于理性的道德律令才是真正的有根之木。就是20世纪以来嘛，不是有这个争论嘛，就是恶法义法还是恶法非法的问题。如果说恶法义法，这就是一种道德实证主义，就是说现代的这种很多现代性的这种法律呢，法学呢，就认为法律可以跟道德脱钩。我又没这主张，你谈这干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你彼此之间怎么沟通呢？你怎么恒定呢？仁则原理怎么能证明神呢？你给出一个论证好不好？又不是神则，你怎么能证明出神呢？真是神了。一伟兄，我大概给你用康德的思路去推理一下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他的思路是什么呢？他的一个观点之一就是，看看你的这个所要做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法则。首先呢，可以看看它能不能变成一个成为一个自然法则啊，这是最低的一个要求。火光兄弟，而且我也不觉得人需不需要上帝是一个哲学问题啊，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个人问题，是个人的选择而已。因为它是个人私欲的自由，个人的选择，所以才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 石老师，您可能对理工科不是特别了解，我给您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面前有一颗小球，是一个橡胶球，那么你把它扔出去，你在一个颠簸不平的路上把它扔出去，它最后能滚到哪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你扔出去它肯定会停到某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把它从那个地方一点一点的通过科学计算把它还原回来，还原到你最初的位置，那就非常困难。你看看跟我刚才截图的那一段有没有什么契合的地方，有没有启发，你可以看看。如果说一个社会啊，我这个没有信仰就不行，然后人人都必须要有信仰，那还何来选择的自由啊？正因为它是一种私欲的东西啊，是个人权利的问题，所以才有这个信仰的自由。哥们儿，这个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我不能说它是我的，所以这个对于公义公理我还是保持一种谦卑。我多少了解一点，因为我是搞理工科出身，我物理还学的还可以，也比较喜欢理论物理，还有像一些数学哲学啊等等我都比较喜欢，所以这方面呢，如果咱们有这个探讨的话，我也非常乐意跟您探讨。实际上不少的宗教爱好者，其实基督教不多，主要还是佛教啊什么道教之类的，最喜欢谈什么量子力学相对论什么的，实际上都是绝大多数都是牵强附会，包括很有名气的有一位叫朱清时，是朱清时吧，我看过他的一些文章，可以说他完全没有科学哲学的这种理论功底儿，牵强附会的地方太多了。那么我们就设想一下，同性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的就是人类的一个自然法则？那么如果这样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法则的话，那人类还能存在下去吗？不能，所以不能这样。但是呢，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说呢，它不一定是一个完全的义务啊，它可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义务，所以说这个点可能跟基督徒有区别，基督徒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能忍受的东西啊，是个完全的义务，这里可能会有区别，但是大体的这个大方向上是没有区别的。还有比如说自杀一样的，康德的道德这个哲学就认为自杀，你就可以看看自杀能不能当成是一种人类的自然法则，能不能呢？如果你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自杀的话，随意就可以自杀，那人类就不存在了，所以不能这样做，这不是一个道德律令。这个石老师讲这个自然神论呢，第一因自然神论，我觉得还不如另一个例子，不，虽然说不一定是史实啊，就说那个哈雷，他是牛顿的朋友嘛，有一次去牛顿的那个这个牛顿那儿去做客，他看到了牛顿那儿有一个精致的铜制的一个太阳系的模型，这个哈雷就赞叹说，是谁造出了这个如此精密的一个模型呢？因为哈雷当时是一个无神论者，牛顿就有意想点拨他，牛顿就说什么呢？牛顿就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它是自然形成的。哈雷就很惊叹说，那绝对不可能，这么精密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呢？怎么可能是偶然形成的？牛顿说，那好吧，你认为一个这个真实的这个太阳系，你认为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一个制造者，没有一个设计者，你反倒认为这个人为的一个模型，就是这个模型肯定不如真正的自然这个太阳系精密嘛，你反倒认为它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倚天兄弟啊，你对人的原理这个理解呢，你理解反了，你理解的是什么呢？人类如果这个宇宙不是这样，人类便不会存在，但人的原理讲的是宇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的观察，或者说宇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对它形成了一个现象。 我们这个具体人的原理对不对，这是另一个话题啊。咱们就说人的原理是，首先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澄清一下啊。倚天兄弟啊，我不是排斥有神论，我一点都不排斥，你弄错了，我一点都不排斥。而且呢，我对他的观点也不是源于人则原理，人则原理只是解释这个量子力学的一个方法而已。对啊，人则原理后来广泛的应用于宇宙学呀，不是有那么一个经典的例子吗？就是说这个现代的宇宙形成成为这个样子，它的概率有多大呢？它的概率啊，有多大呢？就像你现在从宇宙的一端向另一端开枪，然后能打中一只苍蝇，能有这么大，这个概率是非常之小的。那怎么解释呢？就是人则原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我给石老师说的那个44秒的那个语音所讲的，就像你扔一个小球，然后最后它停到了某个位置上，这是结果。这个火光兄，你对超越性的理解竟然来自演化论，这个让我挺吃惊的。因为一般来说基督徒都讨厌演化论，而且我也很难理解，因为演化这个东西是经验性的，而超越，什么叫超越呀？超越于经验啊。倚天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刚才上面写那段话是罗素讲的嘛，你那段话如果你仔细看一看的话，它是对上帝存在的一种反驳嘛，一种抨击嘛，你拿过来到这说干嘛呀？谁也证明不了上帝是这世界是上帝五分钟之前创造的，对吧？你以为他是康德吗？你以为他会给你一个中间性的诠释吗？不是的，罗素是分析哲学的哲学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存在与否是一个不可证明的这个命题。在分析哲学看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种命题干脆就是伪命题，它就不是命题，说白了，因为它没有意味。这种分析哲学呢，就是从英国最早那种经验主义过渡而来的。火光兄啊，恕我没听完你的语音，因为听了前半部分我就觉得不用再继续听了，因为您对超越性的理解不是我们这个哲学上的理解，我不知道您讲的超越性是什么意思，听上就好像是从后边追赶完超过去，好像是那个意思。我们讲的超越性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讲的超越性甚至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超验性，因为在不同的人的书里边它可以互换。比如说木苏三的书里边就讲超越，而邓小芒的书里边讲的就是超验。倚天兄，看来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就说你说的这种既不能证明又不能证伪，对吧？因为你不能证伪它嘛，对不对？你就是关注的是不能证伪这一点嘛，对吧？这个既不能证明又不能证伪，这是康德的东西，而在罗素那儿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明白吗？我大概讲一下罗素思维啊。他这种思维呢，非就是典型的分析哲学的思维，从哪来的呢？从德国的数学家叫弗雷格那儿来的。弗雷格本来是数学家，但是他的东西被罗素看到之后大为惊讶，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讲的其实就是哲学嘛。所以对于上帝存在与否这个命题，在罗素这种分析哲学家看来，因为你既不能经验性的证明又不能经验性的证伪嘛，所以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它就是个伪命题。所以说你都能拿出罗素来证明你的这个观点，证明你这个基督教的倾向，那实在是一种笑话，你知道吗？弗雷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命题如果你不能够确定它的真伪，就因为命题这个不是真就是假，如果你不能确定它的真假的话，这个命题就说什么呢？它没有值，它没有确定的值，术语叫什么呢？叫没有意味。没有意味的命题就是没有意义的命题，也就是伪命题。罗素还写过一篇文章嘛，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什么？他觉得上帝这种信仰，上帝存在与否，就像你要去证明什么呢？ 火星的轨道上有没有一个茶壶，这是不可能由经验去证明的。是的，火光兄，基本上你可以粗略的这样认为，我前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在不同的人的书里面是，就是这两个词几乎是就同一个词，不同翻译。所以你借用这观点也借用的也有问题嘛，因为人家这个很有可能你是在，就是这种这个呢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我给你举一下啊，就是说一个可证的一个命题，比如说月球的背后有一个房子，它在历史上是不可以证明的，因为历史上人类是没法看到月球背后的，但是不意味着这个命题是不可证的，因为只要人类的技术手段达到了，你上去看一看，或者弄一个飞行器过去看一看，探测一下，就可以证，就可以验证。但是像上帝存在这样的命题是不可验证的，无论你的技术手段呐、等等达到了多高，你都没法验证。所以这是两种不同型号的命题，就是断章取义啊，我才想起一个词，断章取义嘛，因为它有可能前面或者后面又要说到什么呢？上帝的存在能不能被证明？就说又不能证明，这一段讲的是不能证明它不存在，然后它可能在别的地方又讲了，它不能，你又不能证明它存在，所以是既不能证明存在，又不能证明不存在，所以这个命题是无意义的。